来，连那个小岛都能给淹了，到时候想跑可来不及了。 啊，那咱们快回去吧。 不要在雨季随意下河或在河边看水，以免发生危险。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东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北部山区有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一起来看一下双休日的情况。周六呢是多云，夜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周日是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总的来看，双休日多雷阵雨的天气，请注意出行安全，而且呢气温高，湿度大，体感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最后代表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共有产权这点事儿啊。那么在诸多刚需粉丝的期盼当中呢，又一个共有产权房开放申请了，它就是位于呢大兴瀛海地铁旁边的一个国瑞瑞福园。那么本次呢，它有698套房源开放申请，均价是每平方米呢是29000啊。除了瑞福园，大兴区呢一口气还公布了今年5个要供应的共有产权房的住房项目名单。那么这些项目都在哪儿？价格是怎么样的？欢迎呢来收听我们本次的楼市好声音。好，那首先呢先有一个通知的通报给大家，我们楼市好声音呢在7月21号，也就是明天，将组织呢看房团的活动。这次活动呢为大家挑选的是刚需的房源啊，位于呢房山。而此次活动的亮点呢，不仅是带着大家去看房，还要这个设置呢装修陪同公益讲堂的这个环节啊。那现场呢有请了专家为大家呢解答装修方面的一些问题，让大家呢在看房之余还能够学到装修知识。另外呢，这次节目组啊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小礼品啊，是目前孩子们呢比较喜欢的小挂件。因为呢这次准备的数量有限，所以呢会按照大家报名的先后顺序来发放的。好，我说一下这次活动的时间和地点啊。我们的活动时间一定要记住是7月21号，也就是 是明天下午的一点钟，下午的一点钟。那么集合的地点呢是在中福大厦，在国贸地铁站 F 口东北口出来以后就是中福大厦啊。我们会有活动专用车在这里等候大家，车上呢会挂有楼市好声音的红色条幅，大家上来以后就能看到。那这次活动的地点呢，我们是在房山区啊，我们开车呢预计一个小时就到达了，所以大家呢务必要准时在集合地点集合。那报名的方式哈，一个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来进行报名啊，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写上参加，然后把您的电话号码写上，我们有关人员呢会跟您进行联络的啊。另外呢也可以通过电话85013710 85013710来进行报名。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报名啊，报完名以后我们心里呢就有数了，然后争取这次活动呢能够使您满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好了，我在公众微信号上呢看到了梧桐秋雨发来的微信啊，没问题啊，您呢参加我们的这个装修陪同计划呢是没问题的，但是呢您家是在房山，所以呢就不在这边啊，跟着大车一起去了，没关系，您呢打电话呢跟我们的编辑来说一下啊，报一下名，然后您到具体的地点去找我们也是可以的啊。我们的这个电话呢刚才我说了是85013710，您打一下电话就可以了。好，那今天呢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杨乐，杨乐你好。 大家好。 嗯，另外一位是小白，小白你好。 大家好。哎， 他们都是来自于家爷房谈的啊。那今天呢咱们一起呢来说一说共有产权房这点事儿。那刚才我已经说了，这个国瑞的瑞福园共有产权房呢昨天呢已经开始申请了，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呢两位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行，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吧。这个项目呢是在大兴的瀛海，说到这个地儿呢就是8号线地铁站南沿，它有一个瀛海站，就在地铁站旁边。这个项目距离地铁站呢大概走过去可能5分钟就能到了，所以真正算得上是一个临地铁的一个共有产权房。那它价格呢现在来说也是比较合适的，是29000，同时呢是含有这个全装修的交房标准的，就是说您买到的是一个全装修交房的房子， 嗯， 而是一个不用装修，很省事儿。另外的话就是这个项目的总套数是999套，但是本次开放申请的698套房源是面向经济的，也就是非经济这30%的部分呢，目前来说这个申请的时间还没有定，所以我们持续还要再来等一等这个具体的消息啊。如果您是非经济，给大家介绍一下套型啊，这个其中呢有89平米的这种三居啊，包括还有这个139平米的三居啊。现在来看的话，就是这个没有什么一居室的出现啊，这个现在来说面积是比较大的。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产权比例的问题，很多人会比较关心这个呢。项目的产权比例，购房人持有的产权比例是60%，代持机构呢持有的这个是40%的这个相应的比例啊。从我们得到的消息，现在这块呢还有其他几个这个限房价净地价的这种产品，就是俗说的限定房，就挨着这个项目啊。这个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大概是售价是在52000左右。这个项目交办和斐丽也是刚刚开过盘啊，是在这个7月19号的晚上开的盘啊。据我们的了解呢，销售情况还算不错，但是还有一定的房源，大家如果对商品房感兴趣也可以来看看这个房子。那就从现在的价格来讲的话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好的，那说得非常清楚啊。那么这个房子实际上呢是有999套啊，但是呢现在拿出698套啊先开始申请，那余下的一间房呢可能是对于非经济的。 非经济的，对 啊，但具体什么时候申请呢大家关注就行了啊。另外这个产权大家注意啊，咱们的共有产权房并不是说21天作5，比如说都是50%对50%，不是这样的。 对， 具体到这个房子呢，它的这个持有人是60%， 对 啊，然后代持机构的产权比例呢是40%啊。另外它的周边的房子的价格呢刚才你也说了达到50000多。 对 啊， 基本上是五万多吧。然后小白好像也对这边比较熟悉啊，可以跟大家说说周边二手房。 对，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周边二手房的情况。因为瀛海这个地儿以前都是这种村镇，然后它周边像新一点的这个二手房几乎没有。像比如说赢家汇吧，这是一个比较老的盘了，但是它因为房本还在这个陆陆续续拿下来，所以它现在没有这个二手房的这个交易。然后周边可以举例的，像德茂小区，属于就是九八年左右的这种房子了，单价的话是在4万出头。如果周边再看纯商品房的话，中国铁建、花语金骏的话6-7万的价格，所以大家可以看这个横向比较一下，这个2.9万的价格 还是挺合适的， 很合适的啊， 而且拿到60%这样的比例。但是有些朋友也在问哈，说像这样的共有产权房，假如我现在买了，以后我想卖的话，有些什么限制？ 这个现在卖的话，第一个就是5年之内您是不能卖的。这个五年呢，我们是只拿房本或者拿契税，但实际的交易时间呢，应该是在8年左右。所以您这个交易的这个周期还是很长的。另外呢，就是这个产权的部分，现在您持有的是这个60%的产权，您将来卖的只能是您这60%的部分。您那40%的话，是很多人会问说能不能买过来转成商品房？从现在来看是不行的， 不行。 它跟这个我们之前的自住型商品房还不太一样，小白应该会比较清楚自住房的政策。 还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刚才乐神也在跟我们聊，他对这个大兴区的户籍好像有一个要求，这个乐神也可以介绍。 对，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您是要在这个现在这个共有产权房，尤其是这个项目啊，对这个户籍的这个要求呢是比较严格的。第一就是您是这个大兴户籍的无房家庭，符合共有产权房申请条件的，是可以申请这个项目的。第二个呢，就是像我这种，比如说是房山户籍的， 对， 您要在大兴交24个月的社保才能够申请这个项目。就是要连续交2年的这个社保，大兴社保才能申请这个项目。这个目前来说是我们看到的最严格的一个关于这个不在本区户籍的这个申请的一个条件，最严格的一个项目就是2年。另外呢，这边还跟大家去说一下，如果您是这个亦庄的社保，他现在也申请不了这个项目。 哦，其实亦庄离这边还是挺近的。 对，很近。 不行，是吧？ 对，现在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的那个同事啊，这个杰叔，现在就咱们举例说他是这个大兴的户籍，他就申请这个项目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但比如说是小白啊，小白是丰台人，然后他的这个社保是交在亦庄的。交在亦庄的，他这个项目就申请不了了。只有这种就是您是大兴户籍的人，然后或者是在大兴区域内交2年社保的经济家庭才可以申请这个项目。 对，现在咱们再澄清一下，亦庄不属于大兴区。 对，从现在公布的这个政策来看呢，将来亦庄也是有它的共有产权房供应的，这块是在河西区。将来的具体的政策我们还可以再看一看。 好的，咱们看一下实业哈。他说专家，我北京市内啊有一套房，外地有一套房啊，当然这套房呢还没有产权证，那我北京算是首套吗？ 这个小白给大家回答一下。 就是他在北京有一套，然后外地也有一套， 对， 是吗？他要再买的话肯定是算二套，因为名下是有房的。 那就是说他目前来讲呢，他是算首套，是吧？就是他北京有一套房， 对， 这是首套。 对， 然后外地那个房子的话呢，其实甭管有没有产权证哈，都不影响他这个北京的这个房权的事儿，是吧？ 对，除非他外地是有贷款的话，北京即使没有房的话，他也算二套。 如果你在外地买房，您花的是全款， 对 啊，那就是不影响你在北京买房的任何权益，是吧？现在还没有联网呢，以后联网我估计就难说了， 对， 是吧？啪一打开这个电脑以后，您在哪哪买的房一目了然，那就难说。现在根本查不到。 现 在 按现行政策的话是这样， 现在基本就是商贷记录，这个商贷记录 有商贷记录， 对，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哈，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关于申请的事儿，它是从7月19号上午的10点到2018年的8月3号下午的17点来进行申请，是吧？ 对，这个时间的话，大家记一下就可以了。您只要在8月3号的下午5点之前申请都可以。这个您的最终的申请顺序跟您的摇号顺序，就是选房顺序，它是不一样的。就是您什么时间申的，这个是无所谓的。但是您别赶在最后一天啊！就以我的经验来看的话，万一出现这个网络崩溃，包括您自己有事儿等等，这个错过了，真的就错过了。另外的话，就是申请地址这方面，您只要登录这个北京市住建委的官网就可以了。 好的。另外呢，刚才有一位毛毛的朋友问哈，说关于共有产权房拆迁的这事儿啊，他说如果假如说我买了共有产权房以后遇到拆迁怎么办？ 这个公告里边其实说的也比较明白了，就是申请人以及家庭全体共同申请人名下有集体土地合法住房又购买共有产权房的，如果涉及到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在安置补偿时不得选取房屋安置补偿方式，或将已购的共有产权房予以腾退后再选择这个房屋安置的这种方式。说起来比较拗口啊，但是实际上很简单，就是说你家庭包括家庭名义下有这种集体土地，就是我们常说的村里的这种宅基地， 对， 如果您面临了拆迁，那您现在就只有两个这个选择，第一个就是啊，您不要这个拆迁的相应的房屋安置补偿，这是第一，或者是您把您的共有产权房退回， 那就是不要房子给钱可以， 对，对，从现在的公告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解读。另外的话就是您可以把您的共有产权房退回去，然后呢再把您的这个补偿要过来，现在就是这种，基本上是这两种选择。当然具体的这个拆迁政策我们到时候还要再看一看，反正现在这种共有产权房的相应的公告已经明确说明了这个拆迁的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其实这位朋友问这问题还是挺有普遍性，因为在房在大兴是吧？ 对，大兴， 因为在大兴啊，那边确实有农村户口的。 对，这个拆迁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尤其是在一些现在公布的一些在各个这个区县都有这个相应的棚户区改造等等拆迁，还是提醒大家吧。首先在这告诉大家的就是，如果您真的是看到自己的这个家里边已经有这个相应的拆迁计划， 对，就不要去惦记这个共有产权 房了。对，这个毕竟是一个在解决我们的这个刚需人群或者是这个低收入人群的一个房子，那您如果已经面临到拆迁了啊，说明您可能不是这部分人群啊，所以大家也不用说对这个政策啊有一定的质疑。首先呢，这个房子我们现在来看，它是具有一定保障性质的这个商品房啊，就是政策性商品房，可以这么来叫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再有呢，就是我们不建议大家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您如果这个共有产权房它不满五年，您退回去，它还会有一个折旧的费用。 对， 如果您这个共有产权房满五了，那我们现在退回去可能会按照市价，这个可能损失我觉得还会小一些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挺难受的，尤其是我不知道小白怎么看啊，我反正要住了几年的房子，你突然让我退，这事好像还挺难的。 没错，所以如果涉及拆迁户的话，确实您还是先可以申请，但是可能就不要再纠结，万一选中了以后，这个拆迁的房子也下了以后， 到底选哪个？ 对，到底选哪个就不要再纠结。 但是确实对于很多人呢也非常纠结，为什么？说这个拆迁哈，有的时候呢它并不是立竿见影的事儿。 是。 说拆迁可能好几年都拆不了。 对。 所以他又想急于呢改变自己的这个生活环境哈，所以现在正好有这个共有产权房，觉得价钱啊各方面都非常满意，而且呢一抽可能就抽中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他也是左右为难。不过听你们俩的呢，就是感觉如果你有拆迁的这种可能，或者说你有这种农村宅基地的这样的人，在买共有产权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 没错， 现在主要现在想好 了，图一头吧， 对，图一头， 图一头。那具体到这个项目它的房型怎么样，你们 从现在的户型来说，我们已经拿到了相应的户型了，小白给大家说一下吧。 其实我看这个项目最吸引我的户型是这个139平的三居，一会儿小户型可以乐神说一下啊。这个三居为什么一直劝大家就是买这种就是新一点的房源，房龄新一些的，即使不管是买新房还是二手房，都是买新一些房源。我们可以看到它三居做的是双卫，这是它第一个亮点。因为现在的话大家都知道老人包括很多的家庭已经是二胎家庭了，这个尤其是包括即使您没有孩子，有客人来您这儿居住的话，其实三居做成两个卫生间，对于 这非常 方便，对，这是非常方便，现在就是非常流行的一个户型。而且这个户型来看的话，虽然它不是那种就是相对来说方正一点户型，但是它两个卧室是朝南的，而且客 是有点像刀把，是 有点像刀把，但是还可以吧，作为共有产权房的话 还是可以。 而且像这种因为之前也看了一些共有产权房，好像这种三居大三居的户型还是比较少的， 比较少。 当然这种大三居的这将近140了，这个总款也不低呢，你要按3万来讲， 对， 咱们这大概是29000吧，这个要按3万算的话呢，这个也得400000-500000呢。 对，但是您得换一个方向想，刚才说了周边如果跟它差不多同户型的这种就是 得上千万了， 中国铁建花语金骏的话就得1000万起步了。 是的是的 是。 另外小户型呢我看了它都是80-90米呢，也不小。 对，88平米的，然后这个套数还比较多，大概是有500多套。从这个户型来看的话，属于一个正常一些的户型嘛，但它唯一的不足可能就是是个暗卫，这块可能会有些人有这个担心，但是就现在来看的话，还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吧。首先这个客厅跟主卧都是朝南的，然后这个通透性上方面包括这个采光方面也都比较好。那这儿我其实如果说让我去选啊，这个90平米的跟139的，我肯定选这139。 嗯， 啊，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就是第一就是总价方面其实差的并不是太多。 嗯， 如果您再算到这个 30% 的首付里面，这个差的可能也就20-30万的占了一个费用。但同时呢，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我们之前也说了，这个共有产权房呢，您想要换房的话，基本上是要8年到9年时间了。 对， 您将来如果说这个88平米就是90平米的小三居，觉得哎我住着不舒服了，想换房，那这个换房时间真的太长了。 嗯， 而且我们就现在的这种市场情况下来看的话，您再换房本身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儿。 嗯， 那如果说在遇到共有产权房这种具有保障性住房的这种房子，再想换就更困难了，难上加难。所以建议大家一步到位吧，选这个139的。 因为很多人选择共有产权房的都是说纯住的， 对 啊，纯刚需的，甚至有些人呢就没想到呢就是再 换 啊， 对， 再卖啊等等的，所以干脆像这个央乐说的，就是一步到位， 对， 可能这样的就是比较合理一点， 对 啊。 尤其是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您将来这个说虽然说是住啊，但是换这个房子，换共有产权房，还有一个面临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啊，现在叫做就是你将来这套共有产权房呢，只能卖给具有共有产权房购房资格的， 就在这个盘子里边转悠哈。另外还有一点，大家也不得不考虑啊，就是说买共有产权房的人呢，并不是说都是不差钱的人啊，所以就是说，像这个总款下来有400万，那他每月还贷的数量应该也不低，所以大家一定要算计好， 嗯，对 啊，别真的是也又沦为房奴了，这麻烦，每月还1万多块钱，你说这个也确实是个数字啊。 对，从现在来看确实是这样， 没错。而且这个项目相对来说它房源量还是比较充裕的， 对，比较多的， 近1000套的房源，所以大家如果要是真是摇上的话，还是珍惜自己这个 机会。 嗯， 是的。那实际上除了大兴的这个共有产权房啊，据说现在还有一些共有产权房呢已经在路上了哈，也马上要开始呢可能跟大家见面了。 对，这个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吧。一共是现在算上国瑞这个项目呢，一共是5个项目。那第一个项目呢是这个绿地的项目啊，叫做星景苑啊，这个一共是171套，均价的话是17500，它的这个目前的状态是已经开工建设了。这个地呢就在清源路地铁站的东侧啊，相信这个其实对商品房有研究的应该都听过这个绿地海珀云翡啊，小白可以跟大家来简单说一下。 这个位置还真是不错，而且绿地从北京这边近几年情况来看，像杨乐说绿地海珀云翡，它开发的都是一些高端项目，尤其是在大兴这个板块。清源路的话，它是这个4号线。是有一站，所以从这个交通的便利性来看的话，包括周边的配套，它属于这种就是大荒村板块， 对， 所以配套无论生活配套还是交通来说，还是都是非常方便的。 嗯， 对， 实际上刚才您提到的哈，除了就是明天开始申购的这个瑞福园，那像什么星景苑啊、四季盛景园，还有星念雅苑等等，这些都是取得了它的预售证了哈。 目前来看有一些是取得了，这个绿地的项目是已经拿到证了，像这个其他的目前来说有一些还没有。跟大家逐一做一下介绍吧。我们先看一下，就是首先这个位于这个我们刚才这个主持人说的叫做四季盛景苑，这些名字都稍微有点拗口啊，有点拗口。这个项目呢是在这个魏善庄，大家应该听过，这块应该属于孙村板块，或者说我们现在来说叫新机场板块吧也可以，就是慈格庄桥往南一些的地方。这个呢现在目前来说呢是2000多套，这个是目前的这些项目中供应的也比较多的一个项目，均价呢也是29000。它的状态呢目前来说是已经取得了这个开工建设了已经。周边呢话现在如果再看去二手房的话，包括我们可能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常去那会儿看房团的那个项目，有一个周边一个算是新房吧，一个电梯洋房。另外的话就是孙村的，包括像河远华树等等这些了，基本上的售价可能也是在4万左右了。所以从价格上来讲也是具有一定优势的。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刚才念的这个星念雅苑项目，这个是在义和庄地铁站附近了，就是在义和庄地铁站的北侧这块的这个项目呢。是均价也是29000，提供的套数呢就比较少了，是584套。这块义和庄呢，现在来看，我们理解来说，基本上是一个新城。 对，颐和庄也可以给大家简单做一个介绍吧。它其实它的板块其实叫天宫院板块，其实包含从四号线的颐和庄到天宫院这三站这么一个辐射的范围。然后这边的话基本上都是这个2012年之后的这种就是新一点的这种两居起步的这个住宅产品了，大部分都是这两到三居。 这是南边的。 南边的，而且这个区域现在的这个单价的话是在4万到5万之间，其实在2014年的时候这个区域的话其实单价只有1万出头，大概到2万的这么一个价格。从生活配套来看的话，有这个天街，包括保利的这个海德茂马上就要开了，包括还会有首开的自己的商业，就是这个区域内生活起来还是非常没问题，就是非常 配套 非常棒的。对，而且从这儿到它的这个大兴的核心区黄村的话，坐地铁的话其实也只有十几分钟20分钟就到了， 挺好。 但这个地儿属于一个新城，就是您想买一些次新一点的房子，其实这个区域呢是大家可以重点去考虑的一个区域。 没错，所以这个共有产权房的这个位置还是非常的好的。 但是套数比较少，只有500多套。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三元德宏那个项目，这个项目呢也是在黄村，现在是360套，均价的话是3万，它是正在办理前期的手续。这个地呢离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刚才的这个天宫院板块的地其实不太远，这两块这个是挨着的，就是它是属于黄村跟颐和庄这个天宫院板块中间的一个项目。在这儿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也可能也发现了，就是我们给大家去说的这个共有产权房的这个价格好像差的有点多啊，一个是17500，一个是29000，后面就到3万了。这个原因跟大家去说一下，绿地这个项目呢它是拿地时间很久的一个项目，对，所以应该是在2013年2014年左右拿地， 所以它相对比较便宜， 对，相对来说比较便宜。这个肯定是重点大家去到时候去申购的一个项目，因为真的是只有17500，现在来看不到2万的价格能买到一套在这个成熟区域内的这个房子还是比较少见的， 还不容易的。好，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先聊到这儿啊，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共有产权这点事儿。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7月25日，第二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北京植物总医院，为您家的植物免费义诊，并在专家的带领下培育出自己的绿色宝宝。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徜徉浩瀚书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北部山区有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0%。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呢共有产权这点事儿啊。那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呢，都是来自于嘉爷房谈，一位是杨乐，杨乐你好。 大家好。 嗯，另外一位是小白，小白你好。 大家好。 嗯，好的，那首先呢，先通知一下大家一个消息啊，这个楼市好声音，我们装修陪同计划呢，将在7月21号，也就是明天，将举行一个活动哈。此次呢，为大家呢挑选的是刚需的房源，带领大家去看房啊，这个地点呢是位于房山区，而此次活动的亮点呢，不仅是带着大家去看房，还设置了一些装修陪同公益讲堂的这个环节啊。现场呢邀请了专家为大家呢解答装修方面的一些问题，让大家在看房之余还能够学到装修的知识。另外，这次活动呢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小礼品啊，是目前小孩比较喜欢的小挂件。因为呢这些准备的数量有限，所以呢会按照大家报名的先后顺序来发放。那具体的时间是明天7月21号下午的1点钟，大家呢先在中福大厦，也就是您坐地铁啊，在国贸地铁 F 口的东北口出来，我们会在活动的那个现场呢安排一个专车来等待大家，车上呢挂着楼市好声音的红色的一个条幅啊。那么这次活动的地点是在房山，我们开车呢预计1个小时就到达了，所以呢大家务必要准时在集合地点集合，而且一定要事先报名啊。报名的办法呢是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您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进入我们的公众号了，然后在上面报名也是可以的，写一个这个参加，然后把您的电话号码呢写上，以便于我们的编辑呢跟您进行联络。另外呢，如果您打电话报名也是可以的啊，我们的电话报名的号码是85013710 85013710。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 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下面呢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的安居快讯，一起来看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哈。还是有请杨乐和小白，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先看第一条，那也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大兴区啊，首个共有产权房昨天呢已经申购了，均价呢是29000，刚才已经说得非常的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了啊。那另外呢看第二条，说上半年北京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呢同比下降了 46.2%。 那北京市的统计局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说今年的上半年北京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呢是229.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了 46.2%。 其中呢住宅销售面积是161.4万平方米，同比下降了 41.1%。 那保障性住房建设方面呢，上半年北京市保障性住房新开工面积是448.3万平方米，占全市新建商品房新开面积的 49.3%，同比提高了 9.2%。 两位怎么看 啊？是这样的，上半年应该是没有什么过多的项目拿到预售证啊。下半年的情况，尤其是最近有不少的项目都拿到证了，我们现在比较说的最近的，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到的万和斐丽，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刚刚看到的已经在公告的孙河的瑞月府，包括之前销售的像大兴的一些啊，包括还有昌平的理想国等等。 对， 从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这些证呢已经拿到了不少了，销售情况下半年应该会比上半年好一些。 反正从这条五给我的印象特别深的是，保障型住房的开工面积啊真的是有所提高哈，达到一半以上。 对，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包括公租房也好，还是共有产权房也好，还是这种棚户区改造的房子也好，从现在来说的供应量都是很大的。我们在之前也跟大家去介绍过了，就是今年的共有产权房它的土地供应呢还是50000套，包括去年的时候已经供应50000套了，而且现在还有一些项目没有申请，如果这么粗略一算的话，大概能够去供应的这种共有产权房大概就有10万多套的这些房源的供应，所以在保障房方面呢还是会比较供应量比较充足的。 所以对大家住有所居哈，真的是一个福音。 而且像我想补充一点啊，像杨乐说的，一个是这个开盘数量的减少，一个从这个户型产品来看的话，其实去年从新房来看，它卖的都是这种大户型的3居或4居，而且今年的话入市的更多的是这种共有产权房限定房，它的户型面积基本上绝大部分是这种90平以内的户型， 90平米3居为主吧， 对， 可以说， 所以比较实用， 对 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甲级写字楼物业市场呢受坚实的需求推动啊而表现活跃。2018年上半年啊，北京甲级写字楼市场呢共有合计约25万平方米的3个新项目完工入市，那总存量呢半年环比上升了4.0%啊，至662万平方米了，受益于稳定的经济发展的这种姿势啊。那么租赁需求也保持稳健，其中呢 IT 金融专业服务等行业仍为需求的主要驱动力。 这个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写字楼它需求的稳定，包括这个新增存量的一个增加，因为其实现在就北京而言也近3年吧，也是其实在北京出现了很多的这种产业园区，它是也有这个相应的这种企业入驻的需求，大量的这种新兴的这种科技型企业，包括互联网公司也是入驻到了这些产业园区，包括一些国企，所以它需要去有相应的这种写字楼的配套建设。 好像曾几何时北京的写字楼有一阵不是特别活跃哈， 对，现在来看 还 是比较活跃的，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未来科学城那个区域，据我们了解，很多这种写字楼的产品。 没错，而且那天我和杨乐去了一趟门头沟，像那个长安天街那边的写字楼，一问租金多少啊，也10块起步了， 是吗？ 啊，对。 所以从写字楼的活跃和热捧呢，也看出我们的经济发展呢还是比较热络的。 是 啊，好，我们再来看说养老地产呢成了房企眼中的香饽饽，但是盈利呢难题仍未突破。随着社会老龄化加剧啊，与居民消费能力的不断提高，养老需求呢在未来几年内爆发将成为呢大概率的事件。可观的市场预期让养老地产呢成为了房企眼中的香饽饽。为了尝到养老地产的第一轮红利，房企们正在积极的抢滩。这个确实我觉得是一个趋势，因为现在老龄化呢也慢慢挺严重的。 没错。 所以一些开发商呢也开始对于养老房产呢开始关注了。 对，而且这周正好我们去团建了，我们公司去了一个地儿，叫那个奥伦纳部落海坨山。 嗯， 这个区域这怎么说呢？是在这个延庆是吧？ 对，延庆河北的交界。 那是一个这个养老项目吗？ 可以说是养老项目，环境特别好， 特别好哈。 住着那儿，基本上我们俩都已经不想回来上班了。 这个养老项目有一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个环境比较好， 对， 比较人性化。 没错，观山观那种水 山水啊， 对，还住着房车，悠哉悠哉。 其实景色好是一个方面，就是老人住那儿的话呢，一定是 医疗 啊， 对， 什么购买啊这些。配套要好， 没错。其实像我们去的 出行什么的， 去的这个可以算是一个项目吧，它里面也配备了这种什么美式的风情街啊，包括一些医疗的这种配套都是有的。确实，这种配套也是要跟上吧。 所以我也希望一些开发商呢，不要打这个概念哈，说我弄的是什么养老地产，跟这个潮流，还是要实实在在为老年人的多做点事儿啊。这是这是最有用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天津市呢出台了企业自持租赁住房管理的新规。那记者呢从天津市国土房管局获悉说，天津市啊国土房管局日前呢印发了一个关于加强房企自持租赁住房管理的通知，分别呢从自持租赁住房的建设需求，还有权属登记、自持管理、资产处置等等方面做出了规定，为构建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提供了有力政策支持和依据。 对，这个企业自持租赁房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 对，这个概念得说一下。 对，现在在北京的话是也有这些项目的，有几个比较出名的项目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100%自持的项目，就是开发商目前来说他拿地 不能卖的， 不卖了，他拿着了出租啊，开发商当房租。现在有两个比较出名的，一个是位于海淀永丰的翡翠书院项目，另外的话一个就是位于大兴的这个黄村的中国铁建理想家项目啊。这两个项目呢目前都是100%自持的，同时他也推出了相应的产品。那现在来看的话，就是从我们的理解来看，还是会更加针对于周边的一些白领人群或者是这个中高端收入人群啊。这个租赁情况呢，据说这个翡翠书院的项目还比较不错，他面向了一些周边，比如说一些企业，比如说什么小米一类的，据说是企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租赁现在来看的话，这种观念来讲，如果就我自己来看，我肯定还是能买房先买房啊。但是像一些高端的白领，他可能那个前卫会比想法会比较前卫啊，还能够接受这种租赁的这种情况。现在来看的话，就这种房子基本上都做到了格局，包括整个的精装，包括这种设计都比较好。那现在的话就是也会有一些，尤其是企业租赁嘛，他会有一些自己的相应的一些福利，也建议大家将来看看这些租赁房嘛，尤其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这个黄村那个项目，据我们的了解呢，它9月的时候也能够开它的样本间了，到时候大家可以看一看这种长期租赁的房子到底是什么样的。在这儿还有提醒大家，就是您租这个房子，现在我们的有关部门已经明确要求了，就是这个不能以租代售啊，就是您不能长租啊，基本上租期是要小于10年的，就是您签可能签个几年的房子这种情况。 所以这种自持租售的房子，首先呢就是开发商这个房子是不能够卖的，它只能够租啊，所以叫这个性质的房子。另外呢，它这个新规出台啊，我觉得天津还是蛮及时的，因为确实呢也有一些漏洞啊，比如说现在北京的有一些项目啊，据说它这个每个月的租金还是挺贵的，而且它一租就10年或怎么样，好像跟卖差不多了，一下就上100万的租金啊。当然这个呢咱们也好理解，因为这种租赁房子对于开发商来讲，它回钱呢确实慢， 比较慢， 它不像卖一套房子。 咔他就回来了，这个得多少年才能回流资金哈、啊？所以他可能有的时候会钻一些空子。当然这个新规出台、嗯、可能对于他们是一些制约。 是，而且我看了一下天津这个政策比北京还严，我和杨乐也查了一下，他要求一个是就是考虑自住嘛，必须都建这种中小户型的产品、 嗯、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还是比较严格的政策啊，就是比如说他同一期的房源他是既有出售又有这个出租，就不是自持百分之百，可能50%-60%、 哦、 这种情况下呢，然后这个自持出租的这种房源和出售的它要同步建设、 嗯、 同时开工，它就防止你到时候为了先挣钱把那个可以出售的房源都卖掉以后、 哎、 拖着去不建这个租赁住房、 哦、 所以说 要同时让它走， 对，同时开工、嗯、同时交房、 嗯、 这个还是非常严的。 是的是的，嗯，就是补漏洞吧啊。 对， 在实施当中呢，看有些什么薄弱的环节我们再给它加强。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共有产权房这点事儿啊。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提醒大家了，国瑞瑞福园就是大兴的这个共有产权房的项目呢，在昨天也就是19号已经开始申请了。如果有需求的一定要多加注意啊，但是在申请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你的户口是不是在那儿，你的这个工作单位是不是在那儿啊等等的，这些都是有特别严格的限制的。当然了，在大兴区那边除了这个项目之外，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其他一些项目，比如说星景苑啊，还有四季盛景园啊，星念雅苑啊，以及还有刚才我们说这些项目哈等等，像他们呢已经有些取得了开工许可证，像星景苑啊这个项目已经都拿下了预售证等等，所以对于南边啊就是大兴这个区域的一些人呢还真是挺有福气的啊。 对 啊，共有产权房有这么多项目都已经都开始了， 基本上套数现在是4000多套，以我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每个项目申请人数应该是预测一下在2-3万人左右， 嗯， 如果您就这么去算的话，这个概率买到房子还是极高的， 还极高的啊。当然了，有些朋友说了，这个我不是大兴的，我其他地方的，那我们也帮着大家来搜罗一下哈。 嗯、 这个人才共有产权房呢，据说也要来了。哪些园区的人应该能够要得到一些实惠呢？咱们要注意跟大家来说一下。 对，跟着人说一下，就是在15号的时候，相关部门发布了一个关于优化住房支持政策服务保障型人才发展的意见。 嗯、 这个是之前发布的一个意见啊。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就是，这个现在目前这个意见已经变成为这个正式通知了。 嗯、 在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些园区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的中关村科学城、未来科学城、怀柔科学城，包括这个创新型产业群和中国制造2025示范区等三城一区以及其他重点功能区啊，这是不仅仅说我们说的这些园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重点功能区都会将来有这种人才公租房的一个出现。在这里边呢，可能会粉丝会比较有疑虑的，就是到底什么是属于人才的啊？这个具体的话，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您如果是在这个园区内，这是第一的。第二的话，就是您可能这个还要符合的一定相应的条件，就是比如说您是人才，要符合北京市的共有产权房的申请条件，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您要在本区认定的这种单位就业或者签约达到一定年限，啊，各区认定的行业或者单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同时呢，这个共有产权房的这种配售呢，或者是摇号，还要同这个园区的人才主管部门根据申购家庭打分来确定啊，这个具体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 那我问一句啊，这个共有产权房和人才共有产权房哪个申请起来更严更难？ 从现在来看的话，应该是这种人才共有产权房会 更 严格一些。对，因为它首先您是要跟这个相应的园区内的企业有一定这个市场的 联系的关系的， 对，有一定关系、 嗯、 另外的话就是您还得符合这个相应的人才的这种标准，这个具体的情况还要再来打分来确定了，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不同。同时呢，各区可能还要结合人才的集聚程度，包括创新能力，还要再综合的去考虑这个因素啊。另外就是这种人才的这种共有产权房还实行的是封闭管理， 嗯， 它可能将来会比这个我们一般的共有产权房的这种条件可能还要更加严格。 嗯，那实际上呢，达到共有产权房申请的这些人呢，一般都是在三城一区 啊，这个之内的人员哈，比如刚才您提到了这个中关村的科学城、未来科学城、怀柔科学城，这是三城啊，另外还有创新型的产业集群和中国制造2025示范区，这个区域内的一些人来申请，首先他合格在这个区域内的 对 啊工作，另外呢他还要符合共有产权住房的申请条件， 对， 所以 他 是双 重的，来强调一下共有产权房的购房条件，就是第一，您单身得满30岁，第二的话就是您这个要北京名下无房，甚至没有这个房屋转出记录，同时呢您有没有签订过一些相应的拆迁这个补偿协议等等啊，这个所以现在来看就是还是条件很严， 是，那么这个人才共有产权房和共有产权房，我觉得这是不是应该是两个人群呢？ 从现在来看应该是两个人群。 两个人群。所以说给大家呢提供的机会是越来越多，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多。其实目标只是一个，就是说让大家能够有房住。 对，一个是有房住，我觉得这种人才性的共有产权房更多的可能也是保证了一个职住平衡吧。 实际上在像新加坡呀，像咱们的香港啊等等的，他们这种人才的产权房挺多的。 是。 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借鉴了，看看整个的实施过程当中啊，怎么样啊？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就是怀柔科学城啊，目前呢也有共有产权房，据说也拿到了预售证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小白给大家来说一下吧，这个项目。 从这个项目是位于怀柔的张各长村，是碧桂园宴席首座。这个是目前拿到了这个预售证的一个预告，然后这个项目的话，目前从这个价格来看，它的共有产权房的定价是在20000每平， 对，还是很低的， 还是挺低的。 周边二手房的话，我们也吓了一跳，一看42000到40000了，怀柔，但是其实您要想跟它临近的区域更远的话，像延庆密云二手房的那个价格的话，已经30000多了， 对， 所以它这个40000的价格其实就是这边的一个市场价吧，所以。20000的价格来说的话，尤其是怀柔这个地儿，我个人认为啊，可能更多的是就是当地人去改善， 基本上是本地人 或者是无房户，对，去买这个房源。 而且这个项目呢，确实都好像能够摸到了哈，就今年4月份已经完成了开工的奠基了。 对， 没错。 这个项目的话，套数但是比较少的，只有270个套。 270套。 对，这个供应来说还是比较少，而且它是怀柔区目前的首个共有产权房项目。就是 它大概是多大面积啊？ 这个目前来说我们还没有收到它的房型的这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到时候我们再来等一等。在这提醒大家，就是这个区内现在来看就是房源的供应还是比较少的，尤其是新房基本上可以说是基本上没有比较少的几个项目，所以这种共有产权房又是新房，同时价格又比较低，当时这个判断来讲的话就是可能会比较难买得到。 而且据说这个项目呢，它是各种性质的一些都有哈。 对，这个项目拿地的时候呢，它是有配建一些其他的，包括办公、酒店、公寓啊，这个包括这个企业的一些写字楼等等。它这个售楼处目前是已经正式开放了。如果您对这个办公产品或者是共有产权房感兴趣，可以到去问一问，就在这个村儿旁边啊，就有一个售楼处，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在上个月的时候刚刚去采过盘，这边的话距离这个怀柔城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近的，您可能开车5分钟就能到怀柔的城区。然后这个地方现在目前来说，我们去的时候的工地是已经正式开始动工了。所以呢，时间可能会比较快了。 好的，那关于这个共有产权房呢，真的是风生水起哈。现在的这个房源呢越来越多，很多人呢如果有这个想法的话呢，就开始要浏览这方面的事儿了。当然这个共有产权房也是越来越引起大家的注意了哈。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咱们再跟大家来说说，比如说共有产权房我要想申请的话，大概的这个流程啊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吧。 对，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申购流程啊。第一步是网上申请，这个项目呢它会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公示，就是我们的有关单位去审核这个，然后它会发一个相应的公告。这个公告呢，申请公告一般来说是不少于15天的。从现在来看，我们的这个申购期基本上都是15天，就是2个多礼拜，这个申请期间内您哪天申请都可以。 那我到哪去查呀，说这哪有共有产权房啊？ 这个如果您查询的话，还是登录这个住建委包括这个国土局的官网就可以。 就是住建委的官网 频道。 你打一个共有产权房啊，具体现在有什么，它夸就能出来。 对、 然后你是哪个区的，或者说你在哪个区工作，当然这个呢，你是哪个区的，你的户口是在那儿啊，所以证明你生活在那儿。 对， 那你是在哪个区工作呢，那你的工作单位或者你交的这个 社保 等等的是在那个区的，所以证明你是在哪儿工作，不能说口说无凭的。 对 啊、然后你就具体查就行了。这是在网上的来申购，来接下来呢， 在线的话，你是需要在网申的时候跟大家去说一下，你会填一个家庭申请这个表。这个表呢，基本上填的信息很简单啊，就是一个是你的身份证号、你的姓名、你的联系电话，包括你家庭成员的这些信息，只要你填好了，确认无误，点击确定就可以了。然后下一步呢，它会联网审核，就是我们的市住建委。包括其他一些部门啊，会在这个申购期结束内20个工作日对您那个资质进行审核，然后审核结束以后呢，申请家庭登录这个我们的住建委或者是房管局的官网查询这个资格审核结果就可以了。如果您通过审核了，就能够得到一个申请编码。如果说您对这个审核结果有异议的，是可以在这个审核完成之日内10个工作日，然后持这个相关资料去申请复核的。就比如说我明明是一个在大兴上班的一个人，但是他审核的时候可能会把我审核到了房山，这个没有关系，你是有机会提出这个异议的，就是您到时候持您的相应的证明材料去提出复议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复议呢，必须是在这个10个工作日之内，如果您是超过这个工作日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 其实我想问乐神啊，就是如果填错了呢， 如果您出现这种自己的人为的信息的填错，这个项目您可能就申请不了了。 就没有改错的机会是吗？ 这个因为是您自己的个人原因，尤其是我们之前碰到过一种情况啊，就是明明是夫妻两个人，结果他就填了丈夫一个人，妻子又申请了一遍。这种情况的话是属于您的个人的一个信息的一个瞒报，对，这个可能是很少有机会去了啊。这个当然复议的机会您可以去试一试，但是据我了解的呢，是有一些就真的是要错过了，因为属于您的信息瞒报，这有问题了就。 然后这些都完了以后就摇号配售哈。 对， 然后这个摇号的名单出来，然后呢开始摇号配售哈，然后呢顺序选房，最后是购房确认等等，像这一系列的程序都会通知你吧？ 这个基本上还是一个自主的一个行为， 都自己查是吧？ 对，您自己只要是申请了，您就多少还上点心啊，因为这房子至少怎么说呢，还是很便宜的。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只能到这儿了哈。当然有些朋友的问题呢，咱们也没办法回答了。比如说有些朋友问说，石景山的中海环宇天下这个楼盘和大兴的县境房的项目哈，能够说说吗？这个咱们有机会再跟大家聊吧。 可以 啊，今天可能是实在没有时间了啊。好，那非常感谢呢，来自于嘉业房谈的杨乐和小白，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本次瑞麟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福利价格，69块钱就能订购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想购推荐四年的瑞麟羊奶粉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价格，所以这次活动啊也是得到了很多朋友的支持。不过呢，同样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一早就在等着你们活动了，最后一天的69块钱价格肯定要参与，可是全家总动员也只有我一个人打进电话，要我说就应该敞开来订，一个人限定20盒肯定不够分呢。 跳舞的几个老姐妹啊都订的这次69块钱的羊奶粉，可轮到我就最后一天了就没了，肯定是有点不甘心的呀。 确实啊，了解行情的朋友都知道，现在的乳制品的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整个羊奶市场都应该是上浮的趋势。 是的，但又考虑到昨天最后一天，很多老会员朋友们一次69元的福利价格都没享受到，想购总部连夜与瑞麟厂家沟通协调，决定今天再加送一天69元的福利，这一次的机会您可千万别错过了。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如果您是新朋友的话呢，建议您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来参与活动了。因为今天之后啊，不可能再有690元订购10盒瑞麟羊奶粉的机会了。 对， 如果您是老会员的话，不用我多说，您应该知道10盒瑞麟羊奶粉的原价是2580元，就算上个月您订购的是广播职工价，也得花上990块钱。但是今天呢，做到了690元，比职工价还要再便宜300块钱，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家住西城区的刘阿姨就说了，我昨天打了好久电话都没打进来，听说今天有加送的机会，什么事儿都不做了，先来抢优惠了。还有家住通州区的李先生说，我上网搜过你们的瑞麟羊奶粉，名气还不小呢，听说你们现在很多城市都有你们的实体门店了， 是 为什么只有电台可以推荐69元的价格？这门店和电台的推荐羊奶粉是一样的吗？ 您放心啊，肯定是一样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呢，来自于陕西富平县，是那里最大的奶山羊基地县。 对， 那里的奶山羊呢，采用的都是传统的放养模式，每天5点多呢就上山了，吃的是新鲜的青草，喝的是山上流下来的泉水，一整天都在山上奔跑。也只有这样结实健硕的羊妈妈们呢，才能产出优质营养安全的羊奶来。 提醒各位，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还没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了，最后一次69元的福利价格，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